着。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刘霞。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今天是3月15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16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市城管委昨日通报，根据未来天气条件预测，如没有极端天气情况出现，预计3月15号24时将按时停止供暖。采暖季累计处理供热投诉约9.8万件。 燃灯者是以教师潘越兰英雄事迹为原型的又一部见义勇为题材影视作品。东阳欢乐影视传媒董事长刘彦金说，希望通过蜡烛这部电影能够激励更多的人在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面对违法犯罪、自然灾害等情形挺身而出，鼎力相助，拒绝冷漠，传递爱心，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3月11号是公共文明引导日，大兴区公共文明引导员开展了学雷锋争做文明北京人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员们在各自服务的岗位上引导乘客有序安全地上下车，耐心为乘客解答咨询指路，扶老携幼，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为乘客营造了安全温馨的乘车环境。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市城管委日前通报，根据未来天气条件预测，如果没有极端天气情况出现，预计3月15号24时将按时停止供暖。采暖季累计处理供热投诉约9.8万件。按照本市标准，在正常停热日3月15号之后的5天里，如果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低于5度，或期间有较强的冷空气降雨天气，则符合延长供热的条件。市供热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上周举行的由市城管委、市发改委、市气象局、市财政局和相关供热企业召开的天气会商结果，北京地区16日及以后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低于5度的可能性很小，符合按时停暖的气象条件。本采暖季将于3月15号24时正式结束，一旦气象条件出现急剧变化，各部门将会紧急启动临时会商，按特殊情况延长供热。 市城管委近日已经下发通知，要求各区供热管理部门、各供热单位做好本采暖季最后保障工作。3月15号24时前，严禁以任何借口提前停止供热。各供热单位应安全有序关停供热设施，并加强设施关停期间巡检工作，及时处理各类隐患问题，避免发生事故。对于医院、学校、幼儿园等有延长供热需求的单位用户，供用热双方应按采暖合同执行或协商决定。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家中的老人和孩子要及时添衣保暖，预防在停暖后因不适应室温变化患病。据了解，本采暖季全市首次将供热服务平台统一为12345热线，累计处理供热投诉约9.8万件， 通过平台向各供热单位直接交办并限期督办解决，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市区两级供热主管部门对投诉办理差的供热单位进行了约谈提醒和媒体曝光。供热结束后，全市供热行业将转入检修改造阶段。目前已通过供热投诉热线排查出150多个投诉集中的小区，将对这些小区挂账督办，要求供热单位在停热以后开展检修改造，避免在下一个采暖季再出现类似问题。同时，今年将改造100个老旧小区的供热管网，实施3000蒸吨锅炉煤改气，加快实现清洁供暖，建设北小营、花家地等一批调风备用热源，增强城市热网供热能力。 本台消息：1985年9月2日，潘月兰老师骑车上班，经过黄村火车站道口时，停在路口的火车突然倒车，车后有一个4岁的女孩，眼看被火车撞上。潘老师迎着倒退的火车向孩子扑去，孩子得救了。潘老师被火车推出好几米远，昏死过去。经医院抢救，因伤势极为严重，造成高位截瘫，左臂截肢。在他住院期间，全国各地问候他的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潘老师说：“我能战胜伤痛，与社会各界的鼓励是分不开的。”潘月兰老师见义勇为的故事已经过去了31年，他尽自己最大能力为心爱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利用一切机会向社会传递正能量，自强不息，乐观生活，带动身边的人，引领社会新风尚。今年首部见义勇为题材电视剧《别让我看见》央视播出后，引发强烈反响，绝不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呼声得到了广泛传播。燃灯者是以教师潘月兰英雄事迹为原型的又一部见义勇为题材影视作品。东阳欢乐影视传媒董事长刘彦军说，希望通过《蜡烛》这部电影，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在自身安全的前提下，面对违法犯罪、自然灾害等情形挺身而出，鼎力相助，拒绝冷漠，传递爱心，创造良好的社会风气。 本台消息，3月11号是公共文明引导日，大兴区公共文明引导员开展了学雷锋争做文明北京人主题宣传活动，引导员们在各自服务的岗位上引导乘客有序安全地上下车，耐心为乘客解答咨询指路，扶老携幼，帮助需要帮助的人，为乘客营造了安全温馨的乘车环境。不仅如此，队员们下岗后还吩咐公园社区敬老院开展多样的志愿活动，在南海子公园悬挂横幅，摆放展板，为周末游人义务指路，引导文明游玩，发放宣传品等。学雷锋小分队的队员们自费购买食品，进社区慰问那里的空巢老人，到敬老院帮助老年人整理内务，陪他们聊天等，让老人们感受到春天般的温暖。 本台消息，2011年，曹建学成为一名公共文明引导员。6年来，在这个普通的岗位上，他体会到了帮助别人的快乐，更是将志愿服务延伸到公交站台外。不久前，他被评为北京市优秀5星级志愿者。2014年7月的一个早晨，曹建学像往常一样到黄村北航站上岗。937进站了，请您带好随身物品，按顺序排队上车。公交车缓缓地驶进站台，车门打开，这样一幅场景出现在曹建学的眼前。只见一位售票员搀扶着一位拄着拐杖的老人，在老人的旁边还跟着一位17、18岁同样拄着拐的小伙子。大妈，我扶您下来。曹建学边说边迎上前去，他将老人慢慢地扶下车，随后又去搀扶那位拄拐杖的小伙子。大妈，你要去哪儿啊？有什么需要我的帮助吗？曹建学问道。姑娘，你能把我们送过这个马路吗？我要去一中。老人话音刚落，曹建学便一手搀扶着老人，一手扶着小伙子往前走。在路上，曹建学了解到老人要去一中西边的北京银行给孙子办社保卡，因为银行要求本人办理， 没有办法，这才带着孙子一起出来的。 因为要同时搀扶两个人，老人和小伙子的重心同时压在了他的两条胳膊上。没过多久，曹建学就觉得胳膊有些承受不住，正巧一辆人力三轮车路过，他赶忙招呼骑车的师傅停车。到北京银行多少钱？我先把钱给您。曹建学问道。我看您穿着文明引导员的黄衣服，应该是学雷锋做好事，我就给您少算点，学雷锋我也出一把力。这位师傅回答道。坐上车后，老人对曹建学说，谢谢您，今天多亏遇见你，我们祖孙俩大热天的少受了好多罪，应该的，以后要来这儿办事儿，就来这站找穿黄衣服的引导员，我们都会帮助您的。看着祖孙俩露出了笑容，曹建学很是满足。为了帮助更多的人，曹建学参加了学雷锋志愿服务小分队，他和小分队的队员们一起走进养老院，走进社区，走进空巢老人家里。 在大兴区某敬老院里，有一位90岁高龄的高大爷，他的老伴去世了，子女离得远，曹建学几乎每周都要去看望老人，老人也把他当成了亲闺女，栗子、酸奶、袜子、围巾，每次去敬老院，曹建学总是要给老人带些小食品和日常用品，见到老人的指甲长了，他就给老人剪，见到毛巾衣物脏了，就及时去清洗。去年，曹建学还成为世界月季周记大会的志愿者，先后为参观花卉北京、月跑大兴、世界月季周记大会半程马拉松赛和世界月季周记大会的游客等提供优质的服务。今年，曹建学又有了自己的志愿服务计划，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志愿服务，影响他自己的家人及更多的人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来。 本台消息，日前，黄奕路北侧西红门东边紧挨着五环南边的西红门镇大白楼工业区内48万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地区相继被拆除，8分还绿地，2分建产业，今后这片地块将改建成绿地或发展成高端产业，清除低端聚高端，新一轮科学布局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开展。记者了解到，今年我区力争拆违面积不少于900万平米，重点拆除的区域有西红门镇、黄村镇、迎海镇、旧宫镇等。3月13号早晨，记者来到了这一拆除腾退地点，这一片区域曾聚集着不少低端产业，去年这片土地上的所有企业相继退出完毕，80%已通过机械拆除清空，拆除完的地域用滤网扇盖着，不少工人们正进行善后工作，对建筑物进行回收利用，收拾清理拆除现场。20%的后续腾退工作也将在1到2个月内进行完毕。一眼望去，二层的建筑相继倒下，夷为平地，这片土地少了些嘈杂和喧闹，增添了几分安静。这片土地曾是大白楼工业区，其中聚集了餐饮、汽修、木器、服装厂、物流等大大小小150多家低端产业，这类低端产业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更增添了秩序混乱、环境脏乱等各种安全隐患，拆除腾退势在必行。大白楼村支书赵辉介绍，从去年开始，大白楼启动拆除腾退工作，经过多次摸排走访，召开专题座谈会，约谈地块管理人，与企业面对面沟通，告知企业及时搬离，后来该地块的租住人员全部顺利清退，这块地上的违法建设全部拆除。 在西红门镇，拆除腾退一直在全力的推进。西红门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西红门镇将全力推进拆除腾退工作，计划完成350万平米的拆违任务。今年西红门镇重点拆除老三隅、团河北村、团河南村、金星庄、小白楼、大白楼等村，希望通过拆除腾退工作，实现地区由城乡结合部向城市化加速转型。这只是今年我区拆除违建的一幕，在我区黄村、迎海等重点地区，此类案例不胜枚举。据了解，自启动拆违工作以来，我区累计拆除违法建设1500多万平方米，仅去年一年， 我区拆为630万平米，居全市第一。拆除了空间，空出了秩序，优化了环境，争取到了更大的发展主动权。今年我区还计划完成拆除违建900万平方米的任务。 目前我区成立了严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项行动指挥部，通过这一核心力量，使拆违控违工作得到扎实推进。此外，我区还通过在村口小区门口设置醒目牌匾、设置举报电话、致群众的一封信等方式，鼓励广大群众发现和举报违法建设，同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迅速举报、迅速认定、迅速拆除的工作机制，明确了各单位各部门的职责，确保新增违法建设发现一处拆除一处，拆除工作不过夜，坚决实现零增长。区住建委拆违办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新生违法建设的管控，我区突出了5个重点区域。 一是农村集体土地区域，二是机场管控区新航城范围，三是三厂一基地及住区中央市属企事业单位内范围内，四是城乡结合部地区，五是历史形成且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地区。针对这5个区域，将重点关注、重点推进，保持零容忍的态度，坚决遏制新生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实现违法用地违法建设零增长。今年年初，我区拆违工作人员又马不停蹄启动了新一轮的拆违行动。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区已拆除违法建设100多万平米，恢建整治城市管理领域的户籍完整。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 大兴区园林绿化局提醒您，全市已经进入森林防火期，请您关注森林防火，共同守护我们的绿色家园。 本台消息，每年315总能挑动消费者的敏感神经，在今年大兴区工商分局315主题网络诚信消费无忧发布之后，消费者的视线也纷纷聚焦到网络消费。在经营方式瞬息万变的现代消费格局中，以电子商务为主的网络消费呈现爆发之势，商品销售、商业服务等合同也多以电子文档签约的方式进行，随之也凸显出许多与消费相关的问题。在与消费者见证了消费潮流变化的同时，大兴工商人也无时不刻地在思考着服务如何让消费更舒心的新课题。他们有时会在成千上万个电子文档中寻找该名消费者的合同协议、消费记录等证据，有时还要调取相关纸质凭证，只为当好消费者的守护神。西红门工商所所辖面积为38平方公里，共有商户10000多户。2016年共处理消费者投诉542起，为消费者挽回损失12.4万元。在西红门工商所见到蒲志刚时，他正在调解室，和同事郑道鹏正在现场协调一起消费投诉。您好，这里是消费者消费纠纷调解室，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边接着电话，蒲志刚边飞速地记录着消费者口述的信息。消费者刘女士反映，她在商场华为手机专卖店购买了一部华为 Mate 9手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因个人原因手机损坏，在送至华为售后维修点修理时，检测发现手机激活日期在其购买日期之前。刘女士认为，手机专卖店工作人员故意隐瞒手机提前激活等信息，要求换货并赔偿。 好的，您方便的话，请您带上您的证件、材料、证据来所里，我们帮您约好商家，当面为您调解。话音刚落，蒲志刚又拿起座机拨打商家电话进行约谈。关于消保法的一些法律法规，他把法律法规文本的相关知识一处处勾出来，告知商家违反的相关条款，通知他们在约定时间到工商所解决该消费纠纷。 经过与经营者和消费者进行协调，商家为消费者更换了手机。对于商家的违法行为，工商所调取了经营者的进货台账、销售票据等相关证据，收集了消费者检测报告、购物小票、发票等购物凭证，最终认定经营者夸大或隐瞒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质量、性能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者，对经营者进行了立案处罚。 受理投诉，双方约谈、沟通调解，指导消费者和被投诉的商家在消费者权益争议调解书上签完字，消费纠纷得以圆满解决，蒲志刚才敢松上一口气。完成调解后，收拾好资料，从调解到回到办公室，蒲志刚用休息的时间和记者聊了几句。他告诉记者，平日里较复杂的消费纠纷都很急，而且一些重要投诉还要亲自回访消费者，所里平均每天受理十件左右的投诉，最多的时候一天受理了近20起。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出去检查，定期向商家宣传法律法规等等。说话的同时，蒲志刚拿起电话回访前段时间已经处理完毕投诉的消费者，组织消费者和经营者坐在一起，就消费纠纷进行现场调解，这是工商部门的一项重要职能。调解是一个慢工出细活的工作，有时一个上午双方才肯握手言和，有时候需要耗费一整天，双方才能达成一致。 对于一起普通的投诉举报，工商的执法人员还要在法定日期内对被投诉举报方进行全面详细的检查，检查中不但要对投诉举报事项进行检查，还要对其他经营行为、广告发布行为、产品或服务质量等行为不放过蛛丝马迹，进行认真细致的检查，以及对经营者进行询问、制作相关法律文书等。殊不知，看似一起普通的投诉举报，对于工商人来说竟是如此的繁琐。而在蒲志刚看来，只要能看到消费者一个满意的微笑，这一切都值。 团购、B2C、C2C， 随着互联网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网络消费正成为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另一个现实是，混乱的市场让消费者深为诟病，电商平台的蓬勃发展，经营者的良莠不齐，带来网上违法行为的急剧上升。现代工商执法人员既要在网络巡查中洞若观火，也要在实体商户检查中具备火眼金睛。15:05，把办公室里的工作做完，蒲志刚他们俩人便踏上了上街巡查的征程。如果没有接到投诉或举报，一般巡查就是对辖区内的商户进行抽查，包括商户营业执照是否已经办理、有无虚假宣传、店内商品的信息情况是否齐全等。抽查的第一站是一家健身中心。老蒲告诉记者，预付费行业投诉成为了近两年的突出热点问题，所以对于这类行业的抽查丝毫不能放松警惕。 您好，我是工商所的工作人员，请您出示您的营业执照，我们看一下，谢谢配合。走进前台，两人礼貌地问好，并拿出工作证表明身份，说明来意。店家从墙上取下营业执照，他们两人双手接过，查看注册人、注册时间、经营内容等。好的，谢谢。检查完毕后礼貌归还，并告知要查看一些预付卡收费情况。大概花了15分钟检查完后，两人又走进不远处的鸿坤购物中心，对于一些经营服装类、皮包类、鞋类展开了逐一抽查。两个人随机从货架上拿起一些商品，看商标、标志等是否清楚。蒲志刚说，例行的抽查一般都是针对集中的消费维权和消费纠纷类的商品及侧重知识产权保护类商品，严格检查这类商品是否存在质量问题和冒充商标等问题。 一个多小时的巡查后，走出繁华的商业街，走村串巷，穿过了一条仅能容下两人并行的缝隙，两人又来到了西红门石村。石村2014年新增近20,000平方米违建，这里的都是无证无照经营，无一例外的都存在以次充好、冒充名牌商标等严重问题。蒲志刚坦言， 他们多次现场执法，已将大部分商户进行了关停，但还有少数经营者软磨硬泡，对警告甚至查扣都置若罔闻，仍然偷偷开业。对这类违法经营商户，他们已经将意见提交政府部门，之后一定联合多部门对这些商户进行整治。说起这些商户，蒲志刚还记得刚来到西红门，他去熟悉辖区，从商户密集的商业街到复杂凌乱的城中村，辖区商户情况、监管重点难点，他都了然于胸，如数家珍。蒲志刚说，有一次走访社区征求意见，他们不知疲倦地连续走访了十多个社区居委会，及时反馈居民的需求和建议。记者了解到，近几年在西红门地区无证无照整治行动中，他们顶风冒雨，逐户排查，一丝不苟，有时候下班了，路人陆续踏上归途，他们还依然在忙碌细致整理因外出巡查而来不及整理的案卷。他们是不会说不的人，不懂拒绝的人。他们说，脚下的路是工商连接消费者的新路。 跟随蒲志刚的脚步，记者也感受到了他们工作中的千姿百态与各种滋味。近乎一街之隔，一边是精英荟萃、大牌云集的顶级商圈，汇聚购物中心，一边则是藏污纳垢、千疮百孔的违建集群西红门十村，两者形成了强烈对比，更加坚定着他们清退小散乱污、无证无照商户的决心。夜以继日的整治行动中，他们深入社区了解掏墙打洞、非法经营等相关情况。商品是流通的，网上发现问题要在经营者的实际经营场所一一进行核实，现场检查必须一丝不苟，符合实际。既要带着显微镜逐一扫污除垢，又要避免用放大镜故意找茬。为了准确定性案件，工商部门往往需要召开专门会议，对相关案件进行认定，还原案件的基本情况，分析案件相关性质，研讨法律法规适用等，目的就是真正查明事实，依法处理，让被罚企业心服口服，让相关企业警醒改正。工商的工作是繁杂而不被理解的，也有人说他们的工作是艰巨而光荣的。当记者问起对315消费权益日怎么看时，蒲志刚说，315不应该是一个节点，而是一种态度，一种工商人捍卫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态度，一种社会上下共同抵制不良商户非法经营的态度。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吴金浩播音，于磊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忽然间，一片云飘来，我怎会潸然泪下？那泪珠掉落花间。花儿告诉我你想家了，突然看见肩上行囊，行囊问我家在哪儿啊，家在风起的地方，离开他已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多少年了。 夜里，平安车险送好礼，别客气。